收听1033雷人秀。欢迎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雪雷陪着你开场第一件事情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是我把今天的话题丢到群当中之后，大家就开始发的几个词哈，一个是丢丢丢丢丢，一个是丢丢丢丢丢，这都是《西游记》当中的开场曲、主题曲当中一开始的音乐哈。那说到《西游记》呢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我们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去世了，享年是88岁哈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激起了千层浪啊，让我们心中起了涟漪。这个当年我们都是看过《西游记》的人呐，是吧？《西游记》其实在1986年就在央视首播了，轰动一时。那86年，我出生前的前2年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时光，全国各个电视频道《西游记》这部电视连续剧被重播了3000次，30年来它的收视人次啊，已经达到了60亿人了，太厉害了。当然讲的故事就是沙和尚啊、孙悟空啊、猪八戒啊这几个人被带着师傅是吧，去西天取经的这么一个路上，经过千辛万苦打各种妖怪的故事。但你知道《西游记》里最重要的妖怪是哪一个吗？是白骨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重要的妖精打三遍呢。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晃晃，悬在如梦的天上，你的心事散散亮亮朗朗，停在我摇摇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无？

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间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福城嘉兴县财神五一家装季，来就送好礼，领红包，砸金蛋，拿家电大奖，满1000返1000折扣券全场通用，更有欢乐车享一乐翻天，免费接送，服务到家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沧桑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雷人秀，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。想问一下电波那头的你哈，都长大了，你还玩玩具吗？有一个最新的市场调研，这个是研究公司 NPD 集团的最新研究显示哈，在过去的5年当中，成人越来越喜欢买玩具了，而且买的不是给孩子玩的，是给自个儿玩的。这个卖给成人的玩具销量增长了2%，光去年一年2016年，这个成人买的玩具就增长了20%。所以我们这些童心未泯的成人啊，真的是很喜欢玩玩具啊。比如说我们喜欢买哪些玩具呢？像一般这些成人玩具都是给18到34岁的这种成年人玩的哈，像500英镑的那种赛车，这很贵了。再稍微便宜点的呢，像200英镑的星球大战的乐高模型，还有包括这个无人机也是成人喜欢玩的，还有这个叫Nerf手枪，这都是喜欢童心未泯的成人喜欢抢购的玩具哈。当然，成人玩玩具呢有两种理由，一个就是为了重温一下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感觉呀，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玩玩具呢，就是为了逃避成年人的生活困扰、压力以及艰辛的机会。但我记得前两天还看一个名人采访哈，那个记者呢就问这个名人说，哎呀，现在的你是愿意自己继续往前走呢，还是愿意回到小时候？这个名人就说，他说其实都要看你的状态，如果你是小孩子，你当然愿意长大，但是长大了之后你发现，哦，原来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，是吧？我就太有共鸣了，这种回答。我确实是这样，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，这种感觉太强烈了，特别是在我买完了 bra 之后。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回忆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。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明天这个是飞天海角天涯，飞天海角天涯。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飞天海角天涯，飞天海角天涯。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明天明天这个是飞天海角天涯，飞天海角天涯。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 依然是雷人秀，有雪来陪着你。这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哈，这个州呢有一个餐厅最近生意特别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出了一条禁令哈、就是他，你要是去到这个餐厅，这个餐厅的门口会贴着一个告示，牌子上面写着5岁以下儿童不得入内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家餐厅呢是一家高档餐厅，他们自身定位是传统高档宁静宜人的这个餐厅，但是五岁以下的孩子一来了就没有那么宁静了，孩子们会哭喊啊，会尖叫啊，会开阿帕的开很大声音看动画片啊，是吧，就会影响到其他的食客。于是呢这个店主在就实施了这么一个规定，就是这个我们家餐厅禁止娃娃们入内，特别是五岁以下的。但是这个餐厅的禁令出来了之后，本来以为啊，我们餐厅的生意会不会稍微萧条一点啊，但是反而这个禁令一出来，这个规矩一出来之后，客流量剧增啊。那当然老板也是说了，说我们这个儿童禁止入内的规定出来了之后，消息打出去之后啊，预订量是大幅增加，从每天50位客人增加到80位客人呢。不过你说这餐厅为了保持餐厅安静的环境哈、就不让孩子进来。哇哦，我以为餐厅行业是服务行业呢。海底捞服务员一边哄着客人的孩子一边说，原来可以把孩子赶出去的。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，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，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，染红的山坡，道别的路口，青春带走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，剩一片感动在心窝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， 听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听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，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，在你心里闪耀着。风仍旧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。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。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，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，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。 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，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。 好，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去逛了一趟百货商场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一起来听看李雷出国记。李雷最近去了一趟这个百货商场，来到了一家皮具店，专门卖皮草的，然后呢就想去买一只包包来用啊。进到了店当中，打开这个皮包一看，吓自己一跳，原来这个皮包打开来一看哈，里面是一片血肉模糊。回到家之后啊，就跟老婆抱怨，这现在这些皮革店的老板都是干什么呀。知识渊博的韩梅梅呢就跟他解释说了，老公啊， It's pranktivizing。 什么是 pranktivizing？ 这就是恶作剧广告。Well, pranktivizing refers to using hoaxes or mischievous acts as part of the marketing campaign. 恶作剧广告呢，就是指在营销活动当中使用恶作剧或者是恶搞来起到宣传的作用哈。那这个李雷经历到的这个恶作剧广告呢，其实是来自于亚洲善待动物组织的一个公益活动，就是他就是其实是为了呼吁大家呀，不要伤害这些无辜的动物，不要用他们的皮制作出的这种皮草的包包。所以呢就警示人们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，对不对？不过李雷回到家之后说，哎呀，真的是这个 privatizing 恶作剧广告真的是吓死宝宝了，老婆给我钱，我去买一只貂皮来压压惊啊。高仿高仿，好吧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想念太多是因为遥远，看片风光又能怎样，收集无数春天的信仰也比不上你一抹香。爱是无法分离的感觉，抽象的空气是醒着做梦，但我问自己少了你心剩一半，呼吸再多痛却很慢，在一起多好。 数春天的信仰，也抵不上你一抹香。爱是无法翻译的感觉，是城乡的空气，是醒着做梦。但我问自己，少了你心是一半，呼吸再多痛却很慢。在一起多好，如果相遇是必然，就让我们分不开，分不开，学快乐承担。在一起就好，世界是小杯环抱的大小，爱有总和的重量，我们在一起很好。 忘记惆怅去逃亡，啦啦啦啦啦。

好，同时我们今天的话题来了，我们今天聊一聊关于《西游记》的记忆。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，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。 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，无爱一身轻盈，月月淡淡的酸。我会想他此刻活得怎样，这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不免风一阵，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又像在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，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在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又闯又晃。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感苦心伤，不爱一身轻盈，月月淡淡的酸。我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，但这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一阵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，淹没人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旧账旧还。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想。只怕空梦一场。 因为1033，1033。

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. 是不是？《西游记》哈，你对《西游记》的记忆都有哪些？Bruce 跟留言说，几岁的时候啊，第一次被黑白无常给吓到了，就是那一次孙悟空喝醉之后被黑白无常带走的那一段，记忆当中那句经典的台词是：“阎王让你三更天死，你活不到天明。”然后后来孙悟空就把阎王的那个本子给撕掉了。哎呀，你看我又得加班了，我又得重新写了。老佛爷留言说，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大师兄，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，师傅，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，二师兄你有分行李啊。 耳边的风，落下的雨，闭上眼后置身在那种熟悉气息，静止微笑，不能哭泣，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，带着我的回忆，我只能远去，有很多美丽可惜在心里，少时候就算是偶遇，会在那个地方让我去找寻，让我去找寻。落下的雨，静的能听见整个世界最后喘息，早有挣扎，没人注意， 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， 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。我走过天山飞空尽雪起冬战可饮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，

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西游记的记忆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小哥留言说，所有的妖怪都会被悟空搞定，即使悟空搞不定，也能被悟空请来的救兵搞定。这说明悟空有资源啊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徘徊过多少橱窗，住过多少旅馆，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。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，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。熬过了多久患难，湿了多长眼眶，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。流浪几张双人床，换过几次信仰，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。把一个人的温柔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白天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我渐渐变黑暗，跟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。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一张被原谅。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